出笑眯眯，才让这个夜显得那么空虚。何必要在一起，让我爱上你，感觉你的呼吸是那么清晰。何必要在一起，让我没勇气，让我独自在这寒冷的夜里，何必要在一起。何必要在一起，让我爱上你， 听他那首《弯弯的月亮》，一开始你会感受到诗一样的意境，月亮、小桥、小船、河水，一连串充满温情的弯弯，仿佛是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淡淡水墨画。当你沉浸其中时，它却猛然间又爆发出另一种情绪，一种反思，一种呐喊。一起来听到《弯弯的月亮》。 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，是那童年的阿娇。

中呈现的那个，没有蓝天又何必去飞，怎么适合黑色笑颜掉了，雪白眼泪掉了，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，情节掉了，主角对白掉了，该属于剧中的对角戏也掉了。